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44集，齐峰点头。徐梦兰说， 我说齐峰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吵，他自己可从来不在意形象的。 等考完试，小兰姐姐和我们一起去临安玩，我带姐姐逛商场，我还可以给姐姐推荐裙子和鞋子。 我心领了，不过我考完试要和我朋友一起去首都，想在暑期找一份零工，先挣点钱。 你要去首都念书？ 想考首都师范，以后好找工作。我都打听好了，首都师范研究生毕业后包首都附近的对口工作，比在外头找工作方便。 齐峰没说什么，点头。 想好了就行。 三人离开火锅店后，齐峰和云建伟把徐梦兰送到宾馆楼下。徐梦兰住的算是个招待所，外头看上去破旧，里头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云建威左右看看招待所的环境，心里一时很不是滋味。徐梦兰在门口和他们道别。 那就预祝二位考试顺利，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。 你也是。 小兰姐姐肯定能考上首都师范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去首都找你玩。 好啊，那我们以后就首都见啦。 与徐梦兰道别后，两人往自己住的宾馆去。路上云建威问齐峰， 小兰姐姐的家里人为什么不让她参加集训呢？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 她家还有弟弟妹妹要养，参加这个集训要交钱，她爸妈可能拿不出钱。 可以借啊，小兰姐姐高考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吗？而且参加集训的学费又不会特别贵。 或许对她的爸妈来说不重要。 哦。 云建威哦一声，被齐峰牵着手腕低头沿着路牙默默走。回到宾馆房间后，云建威还是憋不住，不满道， 我觉得小兰姐姐这么优秀，不应该这样埋没她。她其实可以考更好的学校，对不对？ 齐峰拿过云建威挂在衣架上的毛巾，打湿了拧干，给她擦额头上的汗。 这是她的选择，她也为此努力。孟兰一直是个很优秀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光。 云建威有些明白了，她乖乖站好，让齐峰给自己擦干净脸，打起精神。 哥哥也很优秀，哥哥肯定能考好。 齐峰笑起来，他笑的时候很好看，嘴角弯起的弧度令人感到温柔的包容和宠溺，叫云建威无法抗拒。临考试前一天，为了帮齐峰放松，兄弟俩待在房间里练了一下午英语。齐峰的英语算是他所有学科里的短板，高三以后平均分数大概在120分左右，很难突破130分。云建威平时爱看英文字幕的电影，在和齐峰一起复习单词的过程中还引经据典，看到一个熟悉的单词或词组就给齐峰表演一段电影里的台词，把齐峰听得直愣。云建威的发音很好听，小学6年级时参加过欧洲的游学夏令营活动，当时在班上与老师和同学的日常交流也完全没有问题。高考当天，全程道路清理，警察与志愿者纷纷出动，所有考点附近拉起警戒线，太阳炙烤大地，热浪滚滚，蝉在树上疯叫。云建威睁眼的时候，齐峰已经走了，他一个机灵翻滚起身，看看时间， 又跑到窗边看楼下乌泱泱的一片送考大队。他哥竟然还给他买了早餐放在桌上。云建威快速漱口洗脸，抱着一碗鸡蛋粉丝蹲在窗边呼噜吃，心脏砰砰跳。齐峰高考，他比齐峰还紧张。考试为期三天，云建威就紧张了三天，白天静不下心学习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还得装着淡定不让他哥发现。白天齐峰在考场里考试，云建威就在宾馆房间昏睡，吃饭时间再被彭林叫醒，晚上又精神百倍地睁大眼睛数他哥的眼睫毛。第三天下午，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，云建威和齐峰的爸妈等在考场外面，齐齐也从临安过来。等他弟考完试出来，云建威眼巴巴望着校门，彭林在旁边给他撑着太阳伞。 你哥性子慢，估计得一会儿才能出来，要不咱们去旁边坐着等。 然而他话音刚落，云建威就兴奋抬起手， 哥哥出来了，我看见他了，哥。 远远齐峰背着书包跑出来，身后一大群离场的考生在往外走。云建威使劲对他哥招手，等齐峰跑到面前了，马上送去一个熊抱。 恭喜哥哥毕业。 齐峰把他弟抱稳站好，一旁齐齐问， 你小子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平时不都慢悠悠的吗？ 太阳晒，怕你们等久了。 考完感觉怎么样？ 齐峰很平静，仿佛只是考了一场普通的考试。 还行，比上次模考的难度要简单一点。 齐齐对他比大拇指。 我弟就是不一样，够沉稳，有气魄。 接下来想去哪儿？是回家休息，还是咱们找个馆子吃饭去？ 先吃饭。 齐峰想了想，看云建威一眼，问他： 吃完饭和你一起回临安。 云建威的小心脏又加速跳了起来，他望着齐峰： 可以吗？ 陪你考完中考。 云建威要高兴坏了，马上点头， 好。 行，先吃饭去，晚上小齐就把你两个弟弟带回临安。 云建威简直开心的眉飞色舞，这下他哥高考也考完了，还今晚就陪他一起回临安市，到时候他哥不用再去上课，可以每天接送他上学，陪他补课，一起吃饭睡觉，他们俩可以天天待在一起。云建威越想越激动，转头兴冲冲扑他哥怀里叫唤： 哥哥最好了。 旁边几个大人直乐，齐峰没明白他弟怎么突然这么兴奋，任他抱着自己撒娇，接过彭林手里的伞给他弟挡太阳。齐峰的高中生涯就这样在夏天结束了。暑假，临安市的初中生们在炎炎夏日中迎来中考，无风的烈日，树静风止，考场外的走廊空旷无人，墙上的空调机发出嗡嗡震鸣，教室里凉爽安静，充斥笔尖划过纸页的刷刷声和卷子翻动的声音。云建威的记忆有自己的选择，对于某些具体数字，重复性的行动轨迹，繁杂庞大的信息流等，他兴趣缺，从而很难留下具体的印象。但对于那些视觉化的、抽象而无言的事物，他总会不自觉地发现其中奇妙的特征。比如，当多年后的他回忆起这短暂的三天时，他已记不起做过什么题，连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都忘记。唯一记得数学卷子的最后一道大题自己竟然见过，还是齐峰给他补课的时候出的一道数学题。他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，是因为当时他哥教他用了三种方法来解这道题，然后让他选一种自己觉得简单的方法记下来。